好，翻到嚟第二节，第二节梗系要讲林子健啦。林子健，你睇到嘅 observation 系咩枪？ 我斩钉截铁咁讲啦，上个礼拜五我都即刻出咗个最新消息，系咁我讲到明啊，即系如果你讲差佬冲入去，够胆冲入去西环中联办搜证，我一定系即系知道系边个做嘅，我坚信。你睇到其实而家事后都证实嘅，你见到咧即系所有即系政府体系嘅回应咧系啦，保安局局长回应阿林卓廷都出嚟屌啦，即系话你咁你点解你未查案，你就跟住话哎呀而家。所見到的證據咧，就顯示唔到即係林子健即係所口中聲稱所經歷過嘅事情咁樣。喂，你咁講法嘅話，咁所有人你報強姦啊、打劫啊、乜嘢都係未查，你都可以咁樣講嘅。 喂，即係簡單嚟講， 官腔如果從我哋理解，即係一直官腔好簡單就話我哋唔評論個別嘅事情嘅。咁但我相信警方咧會即係盡力去調查，咁希望公眾咧，俾警方咧係有個時間去用佢哋專業嘅方法咧，係去處理呢件案件咁樣。但唔係啊，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呢、這個李家咩話？李家超啊？ 李家超 嚇，依啲講嘅嘢咧係中聯辦條 line 嚟嘅， 嗯， 係根本係中聯辦 instruct 佢點講，由上至下警務處到保安局嘅官員咧，完全係跟中聯辦嘅講法去做嘅，係而且係喺即最新各嘅讲法啦嘛，话差佬苹果去问沿路嘅铺头睇 CCTV， 嗯， 跟住啲铺头话差佬已经即警告佢哋唔准俾 CCTV 俾记者睇啊嘛， 嗯， 唔系新有事，使乜咁做啊？系点解你点解警察又冇乜权先？首先系，即将商铺自己嘅闭路电视。是可以好中意，我中意执摆上 YouTube 都得噶，理论上系。 系。 点解你点有乜权俾人睇咧？请问， 其实咧，我睇到一样嘢好紧要嘅。第一样嘢咧，有一班人根本就 hardwire 咗，林子健系会讲大话。即系所谓佢哋嘅讲法就系话，系咪有人去自编、自导、自演成件事？我下一个结论好斩钉截铁，就系成件事冇可能系由自编自导自演。 诶，讲一句，呢个说法根本上系中联办行出嚟条 line 嘅。你见到就系你一系列嘅人，包括屈永贤啊、郭佩凡啊、民建联啊、黄国健工联会啊，同埋陈云，系啦，即系民建联、工联会，即系周融、屈永贤嗰堆，同埋叶建成咧，都系行呢条 line 嘅。 即系佢哋会质疑有冇呢件事发生嘅，或者呢件事系咪你自己系自编自导自演，你自己发起嘅咧？咁我其实如果真係要跳去个 conclusion， 我想问一样嘢，如果林子健係自编自导自演嘅话，佢係应该向边个邀功，同埋邀咩嘢功呢？即係嗱，阿昌你最鍾意转呢啲咁嘅牛角尖㗎啦，究竟你用你嘅创作小宇宙啊，究竟佢可以同边个邀功，邀啲乜嘢功呢？ 喂，呢一單嘢我冇乜即係灵感发生，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啲人已经给予一个好不能够質疑嘅答案呢，就係、是、包括即係有啲以前你哋啲老友或者啲党友啦，係咪先已经讲一句即系非常之最说服力说话啦，即系话 你讲白啊， 如果民主党够胆揾钉枪钉自己大髀嘅话，就唔会和你飞，唔会乳鸽就会咁冇够用啦，系咪？系嗰个仲系林子健，林子健系咩人咧？大家谂下。 嗱，即系要呢啲要理身先，你 personally 识唔识林子健？ 我同佢其实系唔识嘅。 你有冇见过真人？ 我同佢我最记得我同佢第一次见面喺边度咧，就系2010年李柱铭嘅大律师楼嗰度。 系 咁，因为我哋嗰阵时候五区公投系慢慢成型嘅。 系 咁嗰阵时候民主党就系即系撑唔撑个问题啊嘛。 嗯， 咁系阿李柱铭就系想撑，但系成个民主党唔撑啊嘛。嗯，因为民主党就跟咗司徒华条拉噶嘛。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即系秘密就上咗李柱铭个大律师楼一次咧。就係講緊呢個五區公投喺民主黨唔撐之下，李柱銘個人係可以點樣係去做一啲嘢。咁嗰陣時候上去見到李柱銘咧，我哋諗住淨係見李柱銘咧，就係多咗坐喺度。咁嗰個人咧就係林子健啦，係咁就即係你見到林，即係呢個係李柱銘最信任嘅人啦，可以咁講坐喺隔離。咁但係嗰陣時見到佢咧，就好似你咁樣，佢真係著住件曼聯波衫啊！嗰陣時候，咁一路開會，但係唔望人。喺度篤住部電話講嘢嗰陣時候，又係望住部電話，但係同你講緊嘢嗰，篤篤篤篤篤咁樣。咁就一位咁樣嘅阿哥，係啦。 阿哥，我係又係識佢本人嘅，大概又係 即系嗰时系做司人长类似咁上下嗰个时候啦，即系开会见到佢啦。基本上可能就有啲嘢要同佢夹啊，即系出咩 post 啊，咁诸如此类咁上下嘢。咁你话特别系咪熟咧？又唔系交谈过，亦都喺一段时间之内，你会大概了解到佢系一个咩人咯？吓、啊，即系佢唔系 CK 咯？会唔会系一个特别有胆嘅人？又唔系咯？系咪特别忠于抗争嘅人？又唔系咯？基本上佢喺呢个人喺每一个人嘅心目中，亦都唔特别起眼嘅。即系事实上嚟讲，系咪佢真系够僵到自己钉自己咧？唔好讲呢啲嘢，呢啲系冇意思嘅。都系问翻一样嘢，就系话真系佢突然间食捻咗屎，食捻咗过期春药，够胆自己揾钉枪钉自己大髀，佢同边个邀功？同埋呢一单嘢值几多钱？我系好捻小家同埋好捻市侩嘅。我又系问你，你够胆揾乜钉枪钉自己？呢一单嘢几多钱？ 两个可能性，一个咧老细系即系外国势力啦，美国佬啦，系咪？另一个咧就系、是、即所谓嘅陷害集中嘅人啦， 系 啊，即集系嘅人，即系要即系、啊、你讲到咁样，系咪明知你开记者招待会噶，咁即系你又系嗰啲香港即系权斗论咯，系咪先？亦都有一派 即系衰啲讲句啊， 影响集中英明。 你真系想影响呢个社运圈，又或者影响泛民，你就冇揾林子健呢个 caliber 嘅人去做嘅。即系问心，何俊仁都讲得好坦白，即系佢老几咧，唔会揾佢嘅，亦都唔可能揾佢呢个人去震慑呢个人，令到香港悼念刘晓波，又或者追究刘霞嗰件事系会即系没完，即系呢啲系本身系冇可能禁得住嘅，更加就系话你去震慑一个咁嘅人，喺香港冇人同情嘅，即系衰，系真系呢个太坦白，你唔识佢啊嘛，即系如果你揾着个何俊仁嚟搏嘅。大家都会觉得哇，今日咁高调嘅人， 啱啱生完 cancer， 系啦，啱啱，哇，真系，系啦，啱啱生完 cancer， 做完手术，喂，佢俾人震慑，大家系会觉得哇，呢个威胁系真系喺身边嘅。但系林子健系咩人啊？嗱，共产党就系利用你呢个心态，就系话你质疑呢个人究竟喺咩度，即系佢系唔会拣呢个 caliber 嘅人去做呢件事嘅。好啦，有一班人 hard wire 咁质疑咗呢个人嘅authenticity。咁啊，得兩種人啫。頭先講過就一係就郭佩凡嗰啲建制派，另外就係陳雲咯。即係其實兩班人都係按照住同一條路線，就係話你係咪自編自導自演呢條氣鬼嚟嘅？大家都要跟呢條主旋律嚟行嘅。咁你就會分得清楚邊啲人係 hard wire 再質疑呢個人。當然，我一路講落去，有啲嘢我係會覺得點解會令大家咁質疑佢嘅講法，係真係事實上呢件事係有唔合理嘅地方。阿昌，你可唔可以讲啲唔合理嘅地方出嚟听下？ 你已经讲咗揾林子健啦，咪就系。但我又觉得好合理喎。另一方面，就因为今日咁嘅人先容易老笠啫嘛， 系。所以嗰样嘢唔系属于我谂到唔合理嘅地方。好，第一，咁咧，佢又话喺佢喺，你有冇去嗰间士巴路啊？嗰间即系卖波衫嗰间叫士巴路啊？ 我知道嗰区咯，但系我冇可能。 嗱，以前喺十一街嘅，我去过买波衫嘅。咁之后因为租贵咧，佢搬咗近油麻地嘅地方。咁油麻地嗰笪地方咧，就系好多即系附近好多打冷啊，好多黑社会啊，即系代客泊车啊，嗰啲咁嘅地方嚟嘅。咁你话系咪大街？系弥敦道褪入一条街咯？咁你话系咪大街咧？无论隔篱即系可能有啲马会啊，有便利店啊， 嗰一条街好大分别噶。 咁我当然话嗰度唔系最旺啦，但系你话而家香即系喺香港。你要喺街当街度老笠一个人，而家讲紧嗰时下昼四点几啊，系冇可能冇人见到，而冇人报案，而系冇第二个证人嘅。即嗱，真系，我唔系质疑佢呢件事有冇发生过，我一阵先话俾大家点解我质疑呢一样嘢。即系如果阿昌你喺街突然间俾人两个夹住，我们想跟你聊聊，你会点啊？你唔会半推半就，哈哈哈，我们去聊聊。呢、这个唔可能发生嘅，你会第一时间去 solve， 唔拱佢咯，去挣扎咯。你挣扎就系我唔理你讲啲乜嘢，我觉得你咁样劫我，我就已经喺度胁迫，我会想走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当呢件事去到一点就系话，佢可以好顺利咁俾人老笠，即系先唔讲，即系真系有冇所谓叫做录影打印到佢，嗰系另外一件事。你如果系一件喺街度。俾人老笠上车，而你系唔推唔撞，而系冇反抗嘅话，咁我就会第二个问题问你啦。究竟你系喺条街上面行人路上边俾人夹你，定还是真系你有冇睇过古惑仔啊？好兴嘅，你当你去到十字路口咧，就有架车拍到埋 新间。咁咧，咁嗰架卧货 van 就跳两个人出嚟，就即刻夹你，即刻夹上车走。咁成个过程好快嘅，即系两三秒内嘅啫。即系而成件事咧，就真系好似拍戏咁，身边啲人都冇事发生过，系真系真系真系唔捻。 我又提出少少反调啦，系因为都系嗰句，系嗰个林子健啊嘛。嗱，佢系应该之前都系患过一啲重病，好似都系 cancer， 唔知咩 cancer， 即系个都接近唔系几。六十岁嘅人又患过 cancer， 唔系好耐之前，系、咪？你个反应，你慢三秒四秒好正常嘅，系、你即系你谂下，你一班人围住你，跟住你未知道发生咩事，跟住你话可能嗱，例如我啱啱瞓醒嘅情况都有可能系咁样嘅，俾人夹咗上车，系咪？跟住我读嗰已经我即系识得点反应嘅时候，已经系俾人夹咗上车啦，又嗌呢个第一啦，系第二，即系我唔知道，因为你有冇睇卡通片或者睇漫画咧，即系有种属性嘅人咧系。即系 好即系经受嘅问题，即系有一日你入咧，我就自然会问。 系本身系好隐形嘅， 好隐形。 即系成条街路真系你见你喺喺条街路行，大家都唔觉佢真系存在咁样 嘅。你好鄙视啊！你呢个讲法，你呢个讲法好鄙视啊！我先跟住你气位已经系好鄙视噶啦，即系 OK 唔紧要。呢个讲法我唔讲，我接唔接受？但系我觉得我又唔能够话成件事。佢講嘅係一定係大話啫嘛，即係我好難落到咁判斷。第二樣嘢我要問嘅就係話，你通常都嗱，你戴眼鏡啊，我戴眼鏡啊，通常喺啲緊急嘅情況之下，人哋去即係搞你啊，即係搞嘅意思就可能夾你啊，又或者同你爭論啊，大家有意見不合嘅時候咧，戴眼鏡嘅人係最怕人哋掂到佢副眼鏡嘅，即係話點咧？如果有人老笠我上車，我一定個頭兩頭惡望係邊個係咪？咁如果佢要用武力去制服我嘅話咧？最簡單一樣嘢，因為我都諗翻唔上，林子健都唔係細件頭嘅，即係我想睇睇。咁你如果我要反抗嘅時候咧，我第一件事咧，個眼鏡一定係俾人襲擊嘅目標嚟嘅。 嗱呢樣嘢我可以證實咧，因為咧每睇街頭面對過差佬就知道噶啦。如果你真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嘅衝擊嘅場面啊，即係鐵馬啲拉拉拱拱啊，啲差佬第一件事就搲你眼鏡先嘅。 係。 跟住係搲爛咗你眼鏡，跟住拉咗你之後唔會賠嘅。係。所以我試過一次之後，就以後咧。有咩事即系如果我遇咗俾人拉嘅场面，我一定会除眼镜。 咁所以我冇冇、 啊。但系林子健又冇俾人拉过啊嘛。 唔系， 佢和你飞啊嘛。 佢冇呢个经验啊嘛。 喺个记者会又好，做节目好似冇人问过眼镜嘅问题。嗱，因为点解咧？当你如果俾人老笠上车嘅时候，人哋系搲你眼镜嘅时候，好易你有伤痕嘅。例如边啲伤痕咧？你嘅鼻托同你嘅鼻梁。佢搲你實搲損，又或者係你嘅鼻托咧，會整到你面上邊有痕跡嘅。咁嗱，因為佢面上邊冇傷痕，我就差唔多可以斷定咧，有兩個可能性：一，佢俾人老笠上車嘅時候咧，佢真係學你咁，係完全係個人冇意識去做任何嘅反抗；第二個可能性就係話，somehow 佢係唔抗拒上車嘅， 但佢有個講法噶嘛，係俾人。即系棍哥罗方噶嘛， 系嚟啦。 但系呢个时间，我又 呢度你就要再谂一谂啦。所以点解头先问你，究竟佢系喺马路上边俾人夹住咗，晕咗上车先焗佢哥罗方啊？定还是系俾人夹住咗？喂， 我想， 我系啲咁衰人嚟噶嘛？喂，我们想跟你聊聊，你啊，你哋系边个啊？夹住个口，哦，跟住就抬你条咸鱼上车，呢系两件事嚟噶。即系我都系想讲一样嘢，因为咁嘅环境咧。你係好難一個人都一個證人都冇嘅。嗱，當然，如果有證人出嚟話俾你聽，佢見咗幾件事，我即刻推翻曬我所有講嘅嘢，因為我到而家係冇揾到報道咁講嘛。我基於大家報道嘅嘢出嚟評論一下咁解啫。咁好啊。咁如果個結論係佢係可能有共識之下上車嘅，嗱呢一樣嘢， 我再提一提個反調先，因為你嗰個事發嘅地方 係油麻地， 係油麻地嗰個位置咧。如果係嗰區。是经常出入了解嗰区当区的居民来讲，会真的可能见到不出声的。 不要紧。唔紧要， 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白，所以我就好少好似其他人咁争论话自己一定啱嘅。我系只系提供一个可行嘅，即系可能嘅发生嘅一个版本，信唔信由你。可能系阿昌啱，可能我错吓。而系点解我暂时有一个咁嘅结论呢？系因为如果譬如你戴眼镜，我焗你哥罗方啊，好可能条手巾掂到你眼镜嘅。点解你唔攞你眼镜去化验？即所以我觉得成件事最可疑是得一个地方的啫，就是我刚刚提过，究竟他是自愿上车啊，定还是真的他是半推半就啊，定还是真的好像他这样讲是被人焗晕带上车。这个是 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最值得讨论嘅地方，因为喺记者会上边有人去问，到底点解你有咁嘅 connection， 嗰个人会揾你，叫你唔好再喺楼下刘晓波呢件事上面做文章嘅咧？当然就系话喺个记者会上面，佢轻轻带过咗，系一个民主党嘅少壮派介绍佢呢个咩色嘅，咁啊大镬啦！ 咁你又即系睇你同民主党咁 friend。你知唔知道边个少壮派咧？ 我梗系唔知啦，屌！如果知道我卖捻住个消息俾01啦， 点解卖俾01好高价咩？佢期 我知佢出得起钱，我知佢出得起钱，系我知佢出得起。问题就系话，即系讲真啦，你话真系知道边个？我觉得系又系比较难有啲实际嘅证据嘅。问题就系话， 因为少壮派个 friend， 即系30年前嘅少壮派，提一提你系，即系李永达都可以， 黄仲奇都可以系， 黄成志啊，可以其中一个人，即系嗰个少壮派系个 range 真系好好远，即系嗱，当然就系话，我相信民主党内部嘅人知道呢个少壮 咁样，又系曼联名宿， 系啊，你话佢边度嘅名宿咧？又系纽卡素嘅名宿，又系皇马嘅名宿。当然是利物浦嘅，即系你好难好难去咁嘅界定。但我相信民主党内边内部系知道呢个名宿系边个啦。不过 anyway 呢个唔值得讨论。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只系提出一个 possibility 啫，你可以质疑我。如果嗰个情况唔系好似你咁讲，系俾人夹上车，而系话真系有个人约你去一度去撩一撩，咁你系不疑有诈。点解不疑有诈？因为呢个人系我以前识得嘅，而且。好坦白讲，成个民主派的光谱有啲人同建制派啲所谓叫线人熟啲，系好正常嘅。如果有啲人喺透过呢啲咁嘅聚会，你话要去大家摸下底，又或者可能收下风，我觉得有啲人不如有诈而赴会咧，呢个系得一个字嘅形容，就系柒嘅啫。咁而你谂到阿林先生个人系咪等于柒？呢个就你自己判断。咁但系实际上呢一样嘢呢个字柒字系成件事大家唯一一个可以真系谂点解成件事咁可以？咁真系可能有人柒咗嘛？我净系想讲呢一点啫。但系柒就还柒，唔等于佢呢件事系自编自导剪，系两件事嚟嘅。好啦，讲到佢，如果系真系俾人焗捻晕咗，又俾人抬捻咗上车咯，跟住佢喺记者招待讲啦：哦，我俾人打个肚嘅时候。先至有翻知觉嗱，呢个就开始 make sense 因为阿昌，我焗捻晕咗你，带你去咗个荒郊野岭，我要同你吐说话，又或者我啲嘢要带一个信息俾你嘅，咁我都要整醒你噶，咁我唔系同你做人工呼吸啊，昌，我几中意你都唔会做呢件事噶，咁我唯有就系打柒你。咁咩情况下 可以另一个方法嘅？跟住你 入 你，唔系你晕咗摆喺度嘅时候，跟住而家手机噶嘛有喺面前 打电话 喺度讲嘢咁样。 喂，子杰，子燕，你呀、啊， 呢个都得， 你是签名 啊, 啊？可能佢嘅电话都有呢啲呢证据，所以呢个证嗱，所以呢个电话唔俾你记者睇啦。咁我唔知，问题就系话 ，OK， 原来佢嘅伤痕咧就主要集中喺大髀嗰啲钉，大家知啦。咁原来肚腩都有伤痕，咁你话肚腩嗰伤痕，我只系落一个判断啫，就系你觉得嗰样嘢系咪毒打？阿昌，你觉得系咪毒打？ 个 definition 毒打系咩咧？ 何俊仁嗰种叫毒打，即系何俊仁俾人剥嗰种叫毒打， 嗰只打到变猪头嗰只系。 屌你，嗰种就叫震慑啦，系打到你自己都觉得问一问自己。既然我而家衣食无忧，我又唔等于要同你搏命，点解我仲要喺呢个议题上边？因为刘霞又好，刘晓波又好，因为共产党又好，我要同你誓死誓不两立，一定要跟呢件事上去，一定要将嗰件签咗名嘅波衫，或者将嗰张相一定要送到刘霞手上。我打到你变猪头咁咧，你就真系会考虑下自己系咪应该继续搏落去？ 嗱，如果呢样嘢又有得搏下啦，系第一，如果你嗰个人系林子健，你知道佢嘅背景嘅时候，你啱啱我哋头先讲过啦，佢病员嚟噶嘛，年纪又大啊嘛， 即系嗰个程度已经 唔系 enough， 唔系啊，何俊仁，大家见到啦，佢 嗰时语气方刚嘅， 功力深厚，铁头人啊嘛，大哥系咪先？打完个头仲硬过之前系咪先硬？咁所以你见到佢如果打佢嘅话，佢惊佢承受唔到嘛？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即系我想分享一下嘅经验咧，就系咧我中学嘅时候咧系俾人用钉枪钉捻我个头嘅。 系真系几都已经 好痛， 系都会好痛。我觉得系有震慑嘅效果啊，已经系。 哦，咁样样， 系即系男校呢啲嘢几暴力都有啦，系咪先？ 嗰间学校我都识啲人嘅，嗰间学校玩到咁尽嘅咩？原来 系 而家最多都喺厕所抄到啲烟啊，抄啲毒品出嚟嘅啫。我唔知啊，即系 anyway， 可能佢啱啦，系嘛？你话呢种程度系咪属于震慑咧？我觉得系未至于属于震慑嘅，即系可能对佢嚟讲个人系有用，但系问题就系话行动嘅人，佢想要达到嘅效果系咪在于你林子健本身咧？呢个系我想讲嘅嘢，嗰个绝对唔系。嗰个唯一一个可以理解嘅方式，就好似系何俊仁喺佢即系喺个记者招待会讲，即系而家系好明显系有人去透过呢个人作为一个中间人。又或者即透过呢个党作为呢个中间人，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话俾你听，香港真係好啦恐怖。香港而家人越境執法，重要就係话嗰种執法唔係淨係话逗你咁简单。刘明基会俾人用钉枪，刘明基都唔会啦。咁嗰个李波会俾人用钉枪，李波都唔会。 我嘅諗法可能同你一样，但可能个先后次序唔同。我觉得佢议题行先嘅，因为以是即係內地，你對於即係劉曉波或者劉霞呢件事情，嗰、那個力度係完全地係即係當然我唔係獨裁者啦，我哋不能夠理解咧。但係個客觀嘅事實就係佢用盡所有最嚴酷嘅方法對住你任何對稍為你夠膽係對劉霞、劉曉波有少少表示嘅人咧，係都會一定會搞你嘅。例如你有線，佢有線拉唔到你啲人，你揾有線嘅拉你有線嘅司機喺內地嘅係。 嗰、那個唔會搞你聽槍。 即佢，但係佢係喺即係話唔好以為你喺香港嚇、啊。總之呢條就係我哋對於樓下呢條就係我哋嘅線。係咪？我要你全香港人都知道樓下呢個係我已經係去到最高層次的一樣嘢。 嗱、這個我唔反對嘅，即係點解要用聽槍？一個最大嘅可能性就係話嗰個傷勢一定要係別先。即系要拉你出去五门斩首啊，大佬要俾人见到有几残酷，有几恐惧。但系嗰样嘢系咪？ 其实我觉得冇咁复杂嘅。我觉得就系你喺班人咧喺西环出发拉开个柜桶有啲咩咧？好多时都系咁样样。 嗱呢、這个嗱呢、這个我又唔反对，呢、這个又唔反对。你可能俾人就系话咩地方有钉枪啊？好简单一样嘢，其实咧好多地方啲杀校系空置咗学校，入边有啲嘢系未执走嘅，可能有书台嘅，有啲文具啊，禁锢你嘅地方，只要有啲用过嘅文具，佢只系是但攞随手攞起一样嘢就可以对你施以酷刑，即系而系咪真系话佢议题行先，佢真系想你见到佢咁捻恐怖嘅伤势，嗰、那个可以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真系令到你。在个记者招待会上面有一些伤势跟记者展示跟香港人展示，哇原来咁撚恐怖，你啲人即刻觉得有好多人就是这一刻觉得就是说喂这一刻要去打上北京了，屌你做不冲入中联办咁撚恐怖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何俊仁亦都讲了一样东西，喂这个是好不像是北京当局惯常的手法，即是我思考了一阵什么叫惯常的手法呢，那我只是问一个目的啫。以林子健的口供，他就会讲，基本上整件事就是说禁止你香港人悼念刘晓波和追究刘霞，即那样就是整件事的主轴。但是你会知道这件事发生了，你是不会阻止到任何人悼念刘晓波的，百分之一千肯定。那你既然是不会有成果的事，这件事你做来做什么？那即是说叫你不要悼念刘晓波，那个完全不是主菜。 都未必的，都未必的，因为大家记得即是仲有一单嘢叫刘俊涛啊嘛，系咪？咁刘俊涛你而家都系一单疑案嚟噶，点解要斩佢系咪先？咁但系我哋都相信一定系同内地有关系啦。咁上次你斩完佢要交个人出嚟，可能只不过 诶嗱、你 问我，我可能我谂啲嘢咧，有时候我成日都会即系调翻转头谂嘅，可能佢成件事大陆做啲嘢咧，因为即系大陆人做嘢或者黑所谓黑帮嘅手段做嗰啲嘢咧， 就冇咁有系统嘅， 即系冇咁复杂嘅，就系、是、通常大佬讲句同我搞掂佢咁样样。 系我其实讲嘅嘢， 跟住喺下边啲人咧就话搞掂佢，跟住下边啲人要搞掂佢，一定要搞掂佢咁样，越讲越劲咁啊，咁咪斩鸠佢咯。啱，但系跟住上，但系上一次刘俊涛就大镬咗啦。啊、原来不是咁嘅意思嘅，我叫你搞掂佢，唔系咁搞掂佢啊，但系你叫我搞掂佢啊咁样，咁所以今次就系、是，咁唔好搞掂佢，但系你要搞掂佢咯。 唔系你完全啱啊，即系真系搞掂佢嗰种，你就会见到刘俊涛咁噶啦，系真系搞掂佢啊，就算斩佢唔死，都系咁样搞掂佢啊。呢种算系乜嘢搞掂佢啊？所以点解何俊仁落咗个结论就系话呢种唔系一种真系搞掂佢嘅方式嚟噶，呢种系真系。 完全唔係一個由上而下，真係可能聽過好多個信息嘅傳遞，要去 再外判咯， 外判再外判，嗰個係冇外判，純粹就係話好似有樣咁嘅嘢要做，不所以可以，我其中一個估計嘅可能性就係話，成件事就唔係劉俊圖嘅方式，一層傳一層，外判再外判，就真係可能呢個 system 就細好多嘅。嗰、那個外判制度就冇人一判，即係大判、二判、三判、四判、五判，去到十判先做，就真係可能大二判已經自己搞，所以佢就準確咁傳遞個消息，就正正係你頭先嗰樣嘢啦，真係搞掂佢，佢意思嗰種搞掂佢就真係咁樣搞掂佢啦。即系可能系踢两脚个肚啊，揾只钉枪钉下大髀啦。放心啊，林生，你性命一定唔会有危险噶。放心啊，林生，半夜放你噶啦，你忍一阵，好快搞掂，你一定会有痛楚嘅，就系、是、钉你两嘢嘅啫。咁啊，当然啊，林生就吓、是、你唔系嘛？喂，唔好啊，喂，哇，咁咯，一定系咁噶。咁我想问你，后宫里边佢系讲手脚俾人绑住，咁呢个嗱，呢、這个啱啦，解释到点解佢个肚会俾人。即系有伤势展示，阿昌，如果你咁嘅状态，我兜脚踢落嚟，你会挡啊嘛？咁咩情况之下你个肚会有伤势啊？就系、是、你真系俾人除咗衫啊，除咗裤啊，只手绑咗喺后边，你又突出个肚 入边又有啲凳系咁样挂喺度。 有咩好笑？ 都得，有咩好笑咧 ？S.M. 嗰种啊，我见过啊，系啊系啊，嗰种 玩过先， 可以咁样啊，系啊，我也见过啦。但系问题就系话， 啱啦，见过先。 你唔好理啦，你唔好理啦。但系嗱， 我哋唔好严 肃。啱啦，即系你又真系，你又真好，其实好严肃。你又真系呢啲人非常之严肃。我谂嘅情况就系话，假设佢禁锢嘅地方系嚟自一间弃置咗嘅学校，佢系咪喺啲学生嘅凳啊，将你绑喺上边？ 系、哦，我成日咁谂， 你真系有啲 S M 打关。 唔系，因为咧，我记得咧，好耐之前咧，有一集《以事论事》定点样访问咧，访问阿汤家骅，佢屋企喺西贡啊嘛， 即系佢屋企都有啲咁。 我冇讲过。你讲翻正题， 我哋话打，我哋话要严肃啲，我哋话要严肃啲，系，我哋话要严肃啲。喂，你系好易揾到张学生高度嘅灯，佢真系只手反绑咗喺后边，咁你咪伸出个肚，咪同时间啊，你唔系企喺度接受嗰啲钉型啊，你系坐喺度接受嗰啲钉型啊，即系假设你坐喺张凳就好易啊，咁样，我手绑喺后边，咁只脚就绑咗喺即系嗰两只凳脚度啦，咁你大髀系咪完全暴露？你肚系咪完全暴露啊？嗱，咁要伤害你系非常之易啦，所以。如果有人话，所以成件事叫自编自导自演，佢钉开钉好多度，点解要钉大髀啊？自编自导自演，可唔可以钉啲冇咁伤害性嘅地方？即系钉手啦，左手钉右手，右手钉左手，一样钉到嘅。问题就系话，咁你就唔符合你系即系嗰个 scenario 系即系绑住咗你啊嘛。所以个钉喺大髀度见到，喺个肚有伤势，系好明显系真系。即系起码就系成件事嘅口供同事实系相符嘅，系真系俾人绑住咗。你话至唔至于佢可以自己揾人去绑自己，然之后受刑咧？呢、這个操作又即系我心目中啊太高层次，你即系个成本开始太高，咁我所以系唔 feasible 啦。好啦，讨论去到当你俾人搞完一轮啦，又钉啦，嗰啲系咪十字架咧？两睇，我比较相信阿昌嗰种讲法嘅，其实可能就地取材，见到有把钉枪喺地下。钉实佢啦，系咪玩佢啦？嗰种系一种欺凌。你见到林生个样，你系好想欺凌佢嘅，即系起码唔系我啊。即系有啲人见到林生个样，好想欺凌佢嘅。咁你咪就系用啲最 humiliated 嘅方法，用啲最你意想不到去欺凌你咯。即系明知你唔死嗱，所以点解你个额头唔系你个头点解俾钉？ 我呢啲矮仔系都喺男校系俾人欺凌噶 啦，系啦，系欺凌嗰两个字啊嘛，所以。而 which is 就唔系毒打，毒打系另外一样嘢。咁所以佢系咪震慑你咧？呢系另外一样嘢。当然佢效果 ，which is 大家而家睇到啦，嗰种震慑就系对香港人成个法治制度系根本荡然无存嘅。即系个结论就系大家心目中谂到就系话，如果你否定咗呢件事唔系自编自导自演，就必定系有人落 order 做呢件事嘅。当有人可以落 order 去挑战成个法治制度，你话呢件事系一个乜嘢 caliber 嘅事啊？简直系不知所谓，不可思议。你话立法会系咪要跟进？咁当然要跟进啦。但系点样跟进？唔该，你问翻立法会议员啦。我唔知道。 佢哋而家话约紧李家超见面咯， 即系当然系，即系当然呢啲系必须做啦。但系你系咪见完之后冇第二件事？即系 呢个系我啱啱结论嗰时候会讲。好啦， 唔系即系咁样，你想点啊？即系攞叫每一个立法会议员， 唔系我 收埋把钉枪喺后边，跟住李家超嚟到，跟住就围紧住佢。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我即系见 唔系咪俾把钉枪俾李家超？ 挑战 你咪自编自导自演，你咪咁，你咪咁谂先。如果你咪咁谂，你试下你自己钉一字大髀系咁样样啫，系吓。 所以系啦，即系所以我从来都唔会认为一件事系自编自导自演嘅。好啦。去到你成件事做完咁多伤势伤痕，俾人焗晕啦，亦都合理嘅。点解呢个情况要焗晕？佢系因为离同走，第一你唔想嗰条肉心系见到，即系同个绑匪咁多对话，因为有对话嘅时候有破绽，同埋就好捻烦好捻嘈，最主要就系、是、咁你唔想认到路，唔想咁多枝节嘅时候，最稳阵就系话你焗晕佢啦。当然亦都我相信呢班人系非常之有所谓叫有经验。即系知道大概落几多迷魂药系可以令到佢几个钟头内醒，点样令到醒得翻佢唔会整捻死佢？即系我相信呢啲系即系绝对系有经验嘅人做嘅，唔系一个生手做嘅。好啦，当佢半夜或者凌晨嘅时候俾人 release 咗啦，成件事第二个可以怀疑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即系而且怀疑嗰个目的其实一致咁浅，其实系冇，其实系即系冇秘密嘅。当你半夜有伤势，你即系你。即系讲紧系你沙滩醒翻，无论系凌晨几多点都好，你要行翻出市区，谂办法翻屋企又好。当你见到而家咁嘅身世，即系其实第一好惊啦，第二就系话我会觉得好痛。当然我会自己处理咧，我真系唔会，因为我唔识啊嘛。即系我掹出嚟更加痛点啊。所以喺我心目中一个合理嘅方法就系话，第一件事咧，即系如果我身无分文又或者我衫都冇见咧，实际上咁样去医院系真系好尴尬。实际上是真的不是很合理。咁我事实上是会回家换了衫先的。咁而我相信林子敬有讲法就是说，当他有能力可以 access 到电话呢，其实他是可能去找一些找人去拿意见啦，咁就可能是。 在这个时间已经冇可能报警了。喂，他有做一句重点就是说，人哋话喂啲国家嘅事情报警都冇用啊嘛，呢、這个就 系 恐吓嘅重点嚟噶嘛， 系 喺嗰一刻你真系切身处地咧，你即系我哋呢啲从政或者叫政圈有啲关系嘅人个感受就好良心，即系好深刻嘅系、 嗯， 你就知道而家警察系点样对待成件事，分分钟佢系咪变相帮你即系毁灭性，佢话有事我要揾民主党，呢样嘢仲冇做错喎，真系 系 嘛？但系佢初头佢琴日个 Facebook Live 都有讲到啦，系咪即系话佢根本就唔谂住公开件事，一开始嘅时候，所以去睇私家医生算嘅，系咁，所以更加唔会报警啦，系咪先？所以啲建制派，不如我提供个新嘅理由，俾质疑林子健好过啦，就系、是、你入得西贡，你唔知道自己系西贡，点解唔睇埋流星雨先走啊？系咪而家咁难？呢几晚咁难先入到西贡，系咪？吓、啊？ 即所以呢即接返我先讲嘅嘢，半夜三更你係冇可能搵到何俊仁同李柱明嘅。 佢哋好早瞓嘅。 佢哋好啦早瞓。 一个阿伯阿民主阿伯就係好即作息好定时，大家即知道認識 Martin 呢个人呢係即非常之即健康同埋石身嘅，所以佢八十几岁咁长命，咁样就咁解係。跟住阿何俊仁咪啱啱病完之后。 有样咁。何俊仁係好早起身，但係问题就係你冇可能半夜搵到佢。因为佢要瞓紧觉，同埋你系喺嗰个环境咧，我谂林子健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咧，系未必会打俾佢嘅，可能系 WhatsApp 咗俾佢。即系既然佢醒咗睇电话咧，佢就会睇到佢自然会复我啦。咁所以喺个半夜，即系喺沙滩 咁夜人，除非你就揾快 B 嘅啫，系 啦，快 B 就可能仲系饮紧酒，咁就可能 未唔系佢架车塞紧，未入得翻西贡，因为喺流星柱， 亦都可能系，亦都可能系，即系唔关快 B 饮酒事。咁你。嗰、那个时间你就真系好话唔好听，你起码都要等到六七点先发落啦。咁所以六七点之前佢系咪真系冇办法做嗰个决定，自己去清理啲伤口又一报警呢？我相信呢个系佢嘅性格嚟嘅，就真系事实上去谂下，究竟呢件事究竟系做好记者招待会先啦，定还是点？嗱，我就真系超级怕死啦，我就真系唔会，就算我而家选紧都好啦。我是不会跟你想什么记者知道会不会成的。我第一件事是报警清理的伤口先。当然就是清理伤口之前我会拍了照片怎么处理，可能是警察好自己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问题就是说实际操作半夜你是开不到记者知道会嘛。那所以唯有就是说你等到记者醒晒的时候你先发采访通告。大家要集齐这么多人一起在民主党总部开记者知道会，那件事先叫公诸于世。因为那个完全是一个从党的建构又或者从党的立场去想整件事的。我相信不要说快必慢必有这样的遭遇，我相信他处理可能他先后次序一样，没办法，因为大家有一个所谓叫党的身份在这里， 所以点解我最憎绑呢样嘢就系话，我完全唔中意呢啲嘢，完全违反人性嘅。我净系问一样嘢，我假设你唔知道自己喺边度，突然间有啲嘢好 intrusive 咁入落你身体度而流血嘅，即系嗰啲可以系钉枪，亦都可以系碌捻啦，系嘛？嗰样嘢都进入你身 體，你咁都要停一停。碌捻 系，即系喂，我唔知佢有冇 A 屎噶嘛？喂，我唔知道有冇破伤风噶？你咁样督咗落去，我自己就真系周身唔聚财啦。所以我一定第一件事就报警去医院，搞掂咗呢件事先。我唔可能等个记者招待会。但系如果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到去开完记者招待会，先至去医院处理呢件事，呢必定系一个好嘅党员，真系。所以我唔相信一个支持和理非非政党嘅一个支持者。佢可以自編自導自演成件事，呢個係真係唔合理嘅。所以你話成件事頭先可以質疑嘅地方，我已經講咗啦。可能去嗰笪地點，或者去會面嗰個人，即係可以係阿昌你讓我，一嗱好佢頭先，我出市中心車你咁，你見到你又不如有就開門上車嘅啦，唔係我劫你上車噶嘛。但係如果你上咗車之後，後邊有個普通話人，昌昌，我們想去聊一聊，你去不去？咁冇计，你已经俾人夹咗上车，你又唯有就系粗同不粗之间就粗咗。咁但系问题就系去到人哋约打你，呢、這个唔系自编自导自演嘅份，你系受害者。我绝对相信林子健喺成件事嚟讲系一个受害者。呢件事个威胁个震慑绝对令到佢呢个人，我谂亦都唔会够胆再参与政治。即系好坦白讲，就算我头先好似讲得好轻松，或者嗰啲表面嘅伤痕，好似个程度唔系及何俊仁咁。嗰件系一件事，到你自己真系亲身经历过，嗰、那个震慑程度就唔系讲得咁轻松。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能唔能够透过呢个震慑到你香港人以后都唔悼念刘晓波留下咧？嗰、那个系另外一件事。咁所以成件事嘅结论系第一个啫，唔知边个嗰个可以系习近平落 order， 嗰个可以唔系习近平落 order。有啲人系可以喺香港嘅法治框架之内去 orchestrate 一件咁嘅事，去带出一个咁嘅政治信息。而呢个政治信息又咁啱喺十九大之前嘅，成件事就一件事就系话，北京就好明显就系唔想再喺刘晓波呢件事上面有纠缠啦。而家就系唔知死咗一个月未啊？六月头过咗啦，系嘛？喂，喺呢个唔够两三个月又搞第二单，令到你可以将刘晓波留下呢五个字又上到新闻 A 一。你问我打我一句。共产党系咪有咁嘅计算咧？即系如果佢 OK， 佢做咗呢件事，真系震慑咗你。上完今次 A 1之后，冇人敢讲，咁咪做成呢件事咯。问题就系话唔会发生啊嘛，咁唔会发生，佢带嚟系一个政治信息嘅啫，就话俾你听，香港系好卵惨，香港好卵乱。 我又嗰个角度有少少唔同，佢冇乜大分别嘅，有少少唔同。个地方就系因为共产党最叻嘅，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杀灭于萌芽状态啊嘛，佢就将呢件事。即系会推演到好卵大件事嘅，即系会有啲即系佢想象中好卵大件事系咩咧？就系、是、你要明白，你翻大陆，你如果想睇波嘅话，你要睇 CCTV 5噶嘛，系，系咪？跟住啱啱嚟，琴晚有场波啦，就系、是、即系西班牙超级杯， 有冇睇？ 皇马对巴塞，我唔知啦，系 冇睇其实， 但系总之就系、是、 冇睇。 你谂下，喂，如果琴晚全国人民睇紧直播，无端端巴塞系嘛，美斯入咗波，拿一件波衫，即系拿一件衫， 有刘晓波。LXB， 我觉得我又是那句，其实你不要想啲嘢谂得咁复杂，系 冇，其实头先都唔复杂嘅。 系咪习总？你知习总就睇波嘅人嚟嘅啫嘛，系咪？真系话要强国梦啊嘛，足球啊嘛，系咪先？重中之重啊嘛，系咪？喂，国足，喂，呢啲足球咁 care 一样嘢，佢一定会谂，就佢谂呢个方向去谂啦。喂，如果万一连未成队巴塞喺后边老型球场，有成大张横额。睇住刘晓波或者 free 留下嘅时候咁样，咁点算咧？最惨就系唔系美斯入咗波 ，C 朗入咗波都，其实件衫都有个刘晓波喺度。喂，咁点样算啊？皇马又唔播得，巴塞又唔播得，我播咩啊？咁样系，咁我睇咩啊？我做杂种嘅时候系，你知今啲独裁者嘅心态，第一个谂下系，即系点解金仔又点解会突然之间对一个南韩强硬咗咧？就好似传出嚟噶嘛，当佢就话啲佢话觉得啲韩剧嘅水准开始跌啊嘛， 系， 佢就唔俾啲人民睇，就自己就。 即偷運啲韓劇入去睇，原本啲開始睇大長今睇得好開心嘅，但其他係佢唔鍾意啦，跟住就嬲嬲地，跟住就禁制話要即係喺南韓嘅邊境又搞啲衝突乜乜乜乜咁樣，話喂係咁嘅獨裁者係，你唔好用常人嘅心態去諗呢啲咁嘅嘢，跟住咪又變咗，跟住大家都知道成日講㗎啦 ，Facebook 係咪先？共產黨就係最大嘅黑社會，咁咪係咯，搞掂佢。跟住落到嚟西環，哦，搞掂佢咁樣樣係。所以你問我，我覺得一條直線嘅係，其實喺阿程翔咧，喺 D 一百咧，我見到嗱，我標題黨嚟嘅啫，我冇未有時間即刻睇翻。但係阿程翔都係有類似嘅睇法嘅，佢自己都講話，即係又唔知件事已經可能係因為當初阿習總係落咗四條命令有關嘅咁樣。咁大家睇翻個標題可以 YouTube search 翻咧。但係我其實 四個不惜一切啊！睇曬《小中南海》啦，今集有講。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可能你问我，我觉得西环一定系至少唔系佢直接插话都好，佢都系掌握到系边个边一班人边一条线做嘅，一定知道西环系。咁问题就系、是，咁你系知道就知道，你冇办法出过佢手证噶嘛，系咪？咁可以点样咧？最尾嗱，一系你最好已经系好似当年刘俊涛咁样，又交到人，即系我哋教主成日讲嘅交人啦、 啊， 你 吓。 咁但系呢单嘢，我觉得唔会咯。啊，咁亦都就系、是，亦都摆到明系要，如果佢哋做嘢有后果嘅话，佢哋就即系又点会即系咁明目张胆去叫佢哋匿开，即系预咗佢系好似阿铁头人嘅心咁讲，会开埋记者招待会，预咗你会咁讲，如果你即日做即日讲啫，系咪先？喂，而家你系佢哋其实而家任务成功嘅，预咗有呢个效果出嚟，咁亦都第一时间我哋开始嗰阵时候讲到就话，其实啲政府嘅官员啊，啲 line 全部已经摆低晒喺度啊。佢哋即係有邊條線係唔可以逾越嘅？連以前啲官腔嗰啲説話都唔講，跟住周邊嗰啲旁邊學啊，我唔係講其他人啊，即係我講緊係，即係嗰啲民建聯啊、黃國健啊、工聯會啊，係咪啊國師啊、陳雲啊嗰啲咁樣，全部都係跟住就話又一定要鬧死你係自編自導自演，東方加埋例如係 啦， 係嘛？其他啲建制派嘅主流傳媒係咪？咁所以而家你係照住佢個劇本去做。 即系所以香港恐怖到一个咩地步？你仲走去怀疑成件事系咪自编自导自演？真系多鸠鱼！即系恐怖到咁，你真系谂下，你呢两年可以做啲咩好过啦？ 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就要，如果而家现定对嘅方法咧，你问我咧，我觉得就系话点样系去超越佢嘅剧本，等佢不能控制。即系例如我网上边，我觉得唔系讲少啊，我觉得网上边喺 Facebook 我见到一个建议，真系非常之好，你谂下点做，将留下签名俾美斯啦，系。 嗯。 你看看你是不是老粒美斯，咪跟住 OK， 你要你唔知你我唔知道 好计嗰啲嘅啫。 我唔知道刘晓波其实除咗睇中意睇巴塞，中意睇美斯之外，仲会即系通常都会中意多队球队噶。 但你知唔知而家西甲咧好捻多广告牌都系写简体字。 你琴晚你睇曼联奥田福，我都见到后边啲灯牌。嗰个咩广告啊？你有睇直播噶？嗰个咩广告啊？ 利物浦記得都屈福特記得啲啊，新博啊嘛，琴日另外 跟住紐卡素件波衫又有， 紐卡素件波衫又係冚唪唥簡體字，即係嗰種對外國文化入侵，即係其實點解我成日都會覺得應該做下大陸經濟節目咧，就係、是、因為你了解個經濟狀況，就係而家真係值得討論，值得有嘢做嘅地方，就唔係大家眼睇呢啲所謂叫政黨鬥爭嘅嘢。其实是哇真是五花八门，在外国经济体系又好，在香港好，那种入侵是你有很多东西，你不如想想即真的做到什么，就 rather than 去想想怎样质疑民主党，你怎样质疑林子健这个人好过啦。 问我，所以我就说现在一些可能即足球比较熟的朋友想想，我可不可以叫任何球星可不可以都签名在件波衫上，跟着都是说送给刘晓波的呢？ 哥九得啊，哥九是专做呢啲嘢，一系苏亚雷斯，两只都是畜生。 即系唔系你嗰啲，你因为尼加泰隆尼亚啊嘛，都系有啲类似咁样嘅反抗嘅传统啊嘛，系呢样嘢我明系。 咁啊， 你揾下其他人啦，你试下啦，系有冇啲咩咁嘅人啦？我又即系当然你唔好揾啲中超嘅人啦，系咪先？你唔好揾即系奥斯卡，或者戴维唔系阿根廷啊边个啊？ 迪维斯， 迪维斯咁样样，咁你唔好啦，系咪先？系嘛？系搵郑智咁样，佢系我即刻捧佢做英雄啦，系咪？ 姚明可能够胆咧， 啊， 姚明可能去美国住噶啦嘛，啊，转头翻嚟 睇篮球啊，刘晓波系， 唔知，但系嗰啲人应该够胆啩？好啦，转头翻嚟第三节。